派咗大哥先咯，即系派二咯，派三咯，系咯。 但系你通常就系喺一个长辈嘅人屋企等晒同辈嘅人， 系啊。 但系你派利是都要跟住次序咁派， 都要咁。但系结咗婚都照派嘅，系咪啊？ 咩结咗？ 即系佢大过你就结咗婚，佢都照派俾利是你嘅。 系啊， 有啲人唔系讲结婚就免疫噶嘛，亲家两面唔俾噶嘛。 系啊。潮州人总之那个辈份低就有利是收啦。 哇你辈份高冇大王跑山要过到年。是咁派。他说什么而家过年只是新加坡啊 ,Danny 话新加坡越南马来西亚台湾有气氛啊那些地方你不 我觉得马来西亚会有气氛啲。 因为你不是华人的社会你不是华人的社会嘛。你不是华人的社会那那个字是你的嘛你觉得。 我上个。 咩啦 哇不是我一月头不是一月中我咪在新加坡回来人家已经开始啲贺年礼品周街都是。贺年食品、贺年礼品各样嘢已经周街都系啦，已经好有意头。系啊，同埋佢哋会送嗰啲啲手制啲贺年礼品俾人哋，搵个蒜头包住，整到靓靓嗰啲咩大吉啊、大福啊、福到嗰啲咁嘅嘢。 喂，佢嗰啲地方你唔系华人社会系特别有气氛嘅，因为个字系你噶嘛，特别怀念嘅。 蒜头系意头啊嘛，意头啊嘛。 嗯，黄生话咩啊？埋年计数啊，做你又知佢做早收佬，你又帮亲佢 攞门爹， 老举埋年计数，老举最早收佬，我真系唔知啦。 牛车水小爆掌唔一定好犀利，而家新界元朗都好犀利。 而家牛车水变咗 shopping mall 噶啦，攞嚟做纪念噶啦。 唔系佢都仲有旧 嘅，有 系咯。 不过嗰陣時真係 澳門仲燒唔燒得炮仗？ 去澳門 得，市區唔得， 唔市區唔得，要劃咗一笪地方俾你去燒。 係啊，你去到嗰、那個係啊，嗰咩廟啊？沿住南環過去嗰個叫咩廟啊？馬祖，係咪馬祖啊？嗰度叫 馬祖海岸海皮嗰邊 咯。嗰度都去有個燒炮仗區咯。有燒炮仗有燒炮仗就好，但系唔燒炮仗咧，又啲人安全啲咯，去拜年。你知我哋僆仔 講氣氛咯，氣氛咪有，即系燒炮仗咪有氣氛咯。 我哋真系抌個炮仗落啲褸袋咁啊，真係好傻。 咁但系真系唔係咁安全嘅，因為始終嗰個火藥嚟啊嘛。 係啊，我哋僆仔真係癲咁啊，玩到 唔係好玩嘅燒炮仗玩。喂，你唔係就係燒炮仗啊嘛？你有咩擦地龍啊？钻地龙啊啲咁 啊！唔系啊，我哋嗰阵时系 沙炮掟人 嘅，掟人噶嘛，唔系嗰啲嘅。 我哋嗰啲徙置区啊，我哋去拜年咧，我表哥系徙置区嗰啲住噶嘛，系将啲穿云箭平排放喺个面嗰度，系咁射个对面斗射啊！你咁样 H 字形噶嘛，对家噶嘛，一扎扎咁射咯，喺度斗射当枪咁玩噶，但系。有炮仗有炮仗嘅好处，冇又即系你唔使瞓嘅，大佬连三晚放到天光，我啲友仔癫嘅真系。 放天光噶， 嘈喧巴闭噶。 你唔好话围村啦，或者元朗啊、新界嗰边，你听唔听到嘅？你应该听到。 我听到， 听到。 唔系啊，我下低木棉下已经喺度放啦。 我听到。 西环屈地街出边招商局码头一样系放天光噶，冇人理噶。 我嗰度梗系听到啦，放烟花添啊， 系啊， 嗰个咩？ 啲等船放天光噶，放烟花、放炮仗、放天光噶， 又系冇人理喎。 招商局码头啊嘛，大佬挂正五星红旗喺度，大佬你猜到入去啊？ 系啊，吓过山炮啊！ 喂，咁你哋初二有冇去睇烟花噶？ 我梗系冇啦。 喂，试过一年去天马南。旁边个特空地去睇，睇完之后行翻出去湾仔地铁站，行咗两个钟头。 要， 所以我以后我都唔去啦。 我嗰次点解会睇呢？就是我去我外父个，即系我外父细佬嗰度拜年，我哋同埋我外父一齐过去嗰度拜年嘅。咁咧就谂住坐下天星小轮。咁啱去放天星小轮嗰阵时，我哋架船就喺海中间。咁啊嗰度有得睇咯。我都唔知喎，咁嗰日佢